大家好，这两天网上呢有两件很惨的事情在刷屏，主角都是两位女士，一位是浙江宁波，一位叫王倩的女士。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今年31岁，有个女儿。她在一个叫票票喵的理财平台上亏了26万，然后经过几次维权，看到了现实的惨烈，不为了钱，为了一口气，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她留下了一封绝笔，说这26万我还是可以挣，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他们看到他们维权的人几次上访到北京到上海，看见警察比上访的人还多，非常粗暴的把他们堵了回来。他说他从小受的是爱党爱国的教育，看到这一幕三观尽毁，觉得无力对抗这个现实。他说他不怕死，怕活着。希望女儿将来以后能够出国，她没有勇气把她抚养成人了。为此她跟她爸妈表示道歉，然后就在一个公园上吊自杀。可以说我们当代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鲁迅那个年代，也不太理解他笔下吃人的社会。那么现实的惨烈恐怕是鲁迅先生当年也没有办法想象的。另外一件惨案呢，是说9月7号，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刘芳菲女士，她白裙黑衫，怀抱着丈夫的遗像坐在法庭上。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丈夫刘希勇在去年被延边珲春市的9名检察官刑讯逼供致死，今天是开庭的日期。她每进来一个被告，她就起来向他们展示一下遗像，然后坐下，并且他写了一首诗，总之是催人泪下。这两件事呢，这个可以说都让人不忍目睹。自杀的王倩事件上有视频有图像，实在是非常的惨。那么这两件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说呢？不但是他们的时间间隔都发生在这两天，而且也有相似之处。 P2P 呢，不只是王倩女士一个人自杀，还有一个男士吧，40-50岁，为了9万块钱而自杀，还有另外几个平台也都有自杀的。可以说有的人是因为真的家境窘迫，突然损失了几十万，那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说起来，我的亲戚我们家也是 P2P 暴雷的受害者，只不过没有那么数额没有那么大而已。有人因为巨大的损失一口气缓不过来而自杀，这个古今中外其实都有，但是为了信念崩塌而自杀，虽然是有，但是却十分罕见。今天王倩女士应该这就是她选择自杀的主因。另外这个 P2P 有人说王倩的自杀是因为她自己贪婪，但是我们之前说 P2P 的时候就说 P2P 本质上是一种金融骗局，任何正常人都能看得出来，而国家的司法机关反诈骗机关，他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不但看不出来，有些甚至是国资背景和司法系统和国资系统相互勾结，最后是不管是有意设计的，还是最后的无意中的结果，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收割了一波韭菜，到现在也没有控制住任何一个 P2P 平台的老板，没有公开任何一个暴雷平台的资金。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不能归咎于个人的贪婪。你假如美国有几家中国式的 P2P 公司在那儿年利去40%-50%在那儿招股或者融资，那么美国的证监会或者警察部门肯定会对他进行调查。如果不调查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定会有几十万上百万美国人中套。这个贪婪的基因是人类社会可以说并不是相差很大，而相差很大的是国家政府机构司法机关对这种诈骗的治理的力度。所以我并不认为王倩女士自杀是由于她自己的贪婪，相反她由于信念的崩塌而自杀，非常的让人唏嘘。但是我仍然是要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就是我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就是她作为一个可以说面容姣好，然后收入可能也比较可观，家里也有房有车，奋斗到一个成功的中产，但是在 P2P 暴雷和 P2P 甚至 P2P 诞生之前的这么多年的岁月里，中国并不是没有发生许许多多黑暗的事件。 从以前的这种电话金融的诈骗案、非法集资、高利贷，到地沟油啊、三鹿奶粉、毒疫苗这些卫生食品安全事件，再到夏俊峰，到杨家，到无数的拆迁，再到什么洋改蓝啊，再到红黄蓝这些社会的黑暗面，就算是金融方面，股市已经割了多少波韭菜，有多少人的资产缩水，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难道他没有看到吗？这么多事件发生以后，他对这个国家的成色，对这个政府的成色，难道心里没有点数吗？这个让他爱党爱国的这个党国的性质，他难道还不明白吗？一定要投入26万的身家以后，一定要去上访被解访，被警察暴力维稳以后，他才能明白吗？他以前难道没有看过网上的这些暴力维稳啊、解访的视频吗？他是不是都以为那些上访的都是自己有问题，或者是精神有问题？他是不是觉得中国的警察司法部门都是秉公执法，都是为国为民呢？另外，既然他已经认识到了，已经醒悟了，那么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自杀呢？显然他平时并不关注这些社会黑暗面和很多越来越多的一些维权群体和已经启蒙了的群体，而且可以断定他一定不会翻墙。他认为自己可能是孤独的，他认为无法对抗。他不知道其实在中国国内就有许许多多已经看得非常的透彻，正在身体力行，一边适应着社会，一边去改造这个社会的人。如果他知道的话，也许他并不会害怕活着。很多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的一些善良的人，一些好人，支撑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就是想看看这个闹剧怎么样结束，想看看当初整他们的那些人最后受到历史的审判。虽然很多人并不能受到公正的审判，但是他们也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报应，比如说整人的后来被整，甚至被整得更惨。比如我们家以前有一个老邻居，他们就经历过他们的邻居整天监视着他们，然后呢过不了几年，监视他们的人又被打成了政治上的另类分子，受到更严酷的迫害最后是受了牢狱之灾，然后身体垮了，早早离开人世。还有的像比较著名的文革中间的迫害者，像毛远星啊之类的最后也坐了中共的监狱。总之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既然已经看清楚了，你不妨咬着牙活下去，为了自己而活。只要人活着，希望就永远存在。不管用什么方式，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损失都补回来。但如果人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在一个损失并不是不可承受的情况下，这样轻率的自杀对父母对小孩都显得很不负责任。不但是父母双亲这个痛不欲生，而且你既然希望小孩能够长大，还能够出国移民，失去了母亲，这个小孩还怎么样能够健康成长？那么说到这个出国移民，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在现世当下投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因为他留着一条后路。我这里呢，也不想给大家绝望，但是也想把这个问题给点明，就是中东难民、叙利亚难民能够被国际社会同情和接受，那是因为西方现在左风日盛，他这个同情心正在一个高峰，叙利亚又临近富裕的欧洲，所以而且他的难民人数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各个国家分一分，可以用一种慈悲心和同情心去给他们人道的安置。但是随着难民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人们发现这样不是办法，而且引起了欧洲的普遍的右转。那么在南美的委内瑞拉就更加的不幸，他没有欧洲那么多富有的邻居他逃到他周边的那些穷邻居马上就引起了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的围堵。其实这很快人类就会得出一个共识，或者回到一个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还得自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去解决，你光靠逃、光靠移民、靠别的国家 帮你安置是逃不掉的。那既然逃不掉，你就要学会勇敢的面对。在我们的节目观众当中，也有的观众呢发来私信问说，目睹了中国种种黑暗面，目睹了它的前景，目睹了周围人的焦虑，他自己生活啊、事业、工作虽然可以生活下去，但是也觉得非常的绝望，看不到明天。比如说在大城市，就是买不起房，或者就是买得起房也背一辈子非常沉重的房贷，他就非常的苦闷。然后我就只能是安慰他，你得在看透这些问题的同时，还能尽量去适应这个社会啊，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同时你也要保持初心，不能随波逐流，这样你在未来可能这个国家会有变化，在这种变局的浪潮当中，你不至于被随时的淹没掉啊，因为你内心看得很明白啊，所以你可以有所准备。其实乱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乱起来人们都六神无主，内心完全没有共识。所以王倩女士的遭遇既非常可怜，也有点让人觉得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最后她已经彻底被颠覆了三观，那么她的自杀就更让人觉得可惜。那再说刘芳菲女士，她显然是体制内的成功者中比较有智慧啊、比较有想法的这么样一个人。但是凡是在这个社会成功，特别是奋斗到金字塔顶点的那一批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更加适应他的规则，包括他的老公刘希勇在内啊，确实他老公死得很惨，被检察机关刑讯逼供，前腿架在桌子上，身体被绑在凳子上，然后几个人摁着他的头去碰他的膝盖，活生生把他的几根肋骨给逼断，然后机械性窒息死亡啊，从一个成功的商业富豪然后就这么惨死在检察院的这个审讯室。对于像刘芳菲这样一个光环笼罩的前央视主持人来说，确实很难接受。如果她的老公不是那种不甘平凡不是非常想飞黄腾达，会去做白手套吗？相传他是跟李长春的儿子在合伙做生意，如果不做白手套，可能也不会被权力这架不可掌控的机器所绞死。当然他也娶不到像刘芳菲这样的明星主持人。而反过来刘芳菲呢，当然是非常的可怜，但是如果她不是不甘平庸，一定要嫁一个成功者不管是当初传言中的陈章良，还是现在的老公刘希勇，总之要么是有名，要么是一个富豪。如果她一定要追求这个，那可能就要承担今天的风险。如果他不是这么的虚荣，甘做一个平凡人，享受一个平凡的爱情，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痛苦。在当今中国，凡是特别成功的人，必然会主动或者被动的被卷入这个体制和权力的机器，做白手套，跟权力合伙做生意，在权力的刀口上舔血，就要承担权力变幻莫测的巨大风险。也许当初有多风光，后面就会有多凄惨，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个规律在中国的这种权力经济在最近几年特别的明显。据说刚刚回国一年多的赖昌星突发心肌梗死去世，被人弄死的可能性显然是很大。在商业上比较成功的，不管是一开始靠自己能力，后来被权力盯上，还是一开始就是和权力合作，最后都难逃其他权力方的妒忌和围剿。不管是吴晓辉、叶简明、肖建华、王健林、徐明，甚至是郭文贵，还有涉嫌强奸的刘强东，都已经正在或者将要陷入麻烦当中，轻的被剥夺资产，重的就被弄死在监狱里，或者即使暂时有人身自由，也在做着竭尽全力的拼死抵抗。企业家之外，有点姿色的影视明星不管是赵薇啊、范冰冰啊，还是许晴，还是其他等等等等，一长串名单都是权力围猎的目标。那么回到刘芳菲，其实她以前经常在央视中或者在微博上娓娓道来说过类似这个社会太浮躁之类的心灵鸡汤， 一边呢又非要做到这个浮躁社会上最上层的那层泡沫。类似他的人不止他一个，他的遭遇让人同情吗？确实让人同情，同情到让人不忍细看和细想那些情节。但他的遭遇值得同情吗？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观众见仁见智了。从杨改兰到王倩，再到刘芳菲，可能还有范冰冰、赵薇、马云、刘强东等等等等，再到无数落马和将要落马的高官显贵，只要身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体系下，其实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待割的韭菜而已。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根据屏幕信息给我们咖啡打赏，左边是 PayPal， 上方是 PayPal 转账邮箱，下方是 PayPal link，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PayPal 公司在中国大陆有官方网站，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直接注册。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